成长。哦，再次起航，带着我的勋章。 这条路上的你我他

来，这一天只是自己的期待。阳光温度一点点的证明存在，其实夏季也不是那么寂寞难耐，这一天留我独自去山顶上花开。先前那所有的徘徊，所以简单的快乐并非需要开怀，在今天找一个真爱的人与我同在。缘分是不停呼吸着的理想，也需要时间的深沉与荡漾，有一天你会感动于我的纯真，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，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，一定是最简单而炙热的难忘。 走过泥，走过爬，走过阴天，走过雨，走过黑。 气息过了，蒸发也变成一趟旅程。如果要主角就是爱，你伸手碎裂的悬崖，海水停止了，黄昏搁浅了，夕阳也变成一瞬间，手中星辰。

手起舞欢佛事多眠。苍天日月隔间，正邪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手起舞欢佛事破灭。 「

局都要我承担，当我最后我选择分开。我开始失去了勇气， 小地图上徘徊，路上行人不明白，我的青春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 不明白，我的青春在路上却不能 say goodbye。谈一场恋爱，姑娘不知道我何时能回来。Oh, oh, 想明天立个发，可老板不一定能给我放个假。Oh, oh, 三姑二舅大姨妈，去年过年我一定要争取赶紧回家。其实个太复杂，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继续送达。而我眼里只有快递能否寄送达。 快递能否寄送到？ 终于还 这一片海，可眼前的路越走越窄。 住在你的